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提到北京，我想对一个地址你会特别的熟悉有亲切感，那就是鲍家街43号，这也曾经是一支摇滚乐队的名称。很多人都会记得他们那首在摇滚音乐的大潮席卷中国的时候曾经风靡一时的晚安北京，很多人也会记得汪峰戴着黑框眼镜在大街上狂吼的小鸟。汪峰一直强调，他说摇滚乐也是可以很优美的，所以他在他的音乐当中一直这样坚持。有人说这首歌里的风铃指的就是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这首歌叫做加德满都的风铃。 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的那曾加德满都的风铃，它不在这里，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心底挥之不去。宝贝，你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赢，还不如默默的亲吻，乌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这放浪声音一声感激。就像我们都未曾掉下过那纯加德满都的风铃，它不在这里，它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耳边挥之不去。就像我们都未曾见过过那纯加德满都的风铃，它不在这里，它无处可寻，可它在我们心挥之不去。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从崔健开始的大陆流行音乐的摇滚偶像。这位应该说这组偶像叫做零点乐队。零点乐队创作了非常多的奇迹，曾经有人评价他们是令捉襟见肘的中国摇滚乐不至于全盘皆输的一个乐队。这